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巴蜀历来有天府之国的美誉，其中最有名的门派莫过于唐门。唐门所在是一个神秘的地方，许多人只知道那是一个半山腰，而这座山的山顶有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名字——鬼见愁。从鬼见愁悬崖上扔出一块石头，要足足数上19下才会听到石落山底的回声，可见其高。也正是因为这19秒上超过18层地狱一筹，故而得名。一名身穿灰衣的青年正站在鬼见愁顶峰，凛冽的山风不能令他的身体有丝毫移动。从他胸口处那斗大的唐字就可以认出他来自唐门，灰衣代表的他是唐门外门弟子。他今年29岁，因出生不久就进入唐门，在外门弟子的辈分中排名第3，因此外门弟子称他一声三少。当然到了内门弟子口中就变成了唐三。唐门从建立时开始就分为内外两门，外门都是外姓或被授予唐姓的弟子，而内门则是唐门直系所属，家族传承。此时唐三脸上的表情很丰富，时而笑时而哭，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他那发自内心的兴奋。29年了，自从29年前他在襁褓时就被外门长老唐兰太爷捡回唐门开始，唐门就是他的家，而唐门暗器就是他的一切。突然唐三脸色骤然一变，但很快又释然了。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 17道白色的身影宛如星丸跳跃一般从山腰处朝山顶方向而来。这17道身影的主人年纪最小的也超过了50，一个个神色凝重。他们身穿的白袍代表的是内门，而胸前那金色的唐字则是唐门长老的象征。唐门内门长老唐包括掌门唐大先生在内，一共有17位长老，此时登山的也正是17位。就算是武林大会也不可能惊动唐门全部长老同时出动，要知道这唐门长老之中年纪最大的已经超过了2个甲子。这些唐门长老的修为无一不是以真化境，只是转眼的功夫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山顶。外门弟子见到内门长老只有跪倒迎接的份儿，但此时唐三却没有动，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些脸色凝重的长老来到自己面前，挡住了所有的去路。而在唐三背后是鬼见愁。放下3朵佛怒唐莲，唐三投下那最后恋恋不舍的一眼，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。他毕竟是成功了，努力了20年，他终于完成了这唐家外门暗器的巅峰之作。那种满足的成就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此时此刻，唐三觉得对自己来说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，违背门规也好，生死存亡也罢，似乎都随着眼前这3朵盛开的唐莲而告一段落。佛怒唐莲，这世间最霸道的暗器诞生在自己手中，还有什么能令浸淫在暗器上一生的唐三更加兴奋的呢？ 我知道偷入内门偷学本门绝学罪不可恕，门规所不容，但唐三可以对天发誓，绝未将偷学到的任何一点本门绝学泄露于外界。我说这些并不是希望得到长老们的宽容，只是想告诉长老们，唐三从未忘本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。 唐三此时的情绪很冷静，或许这是他一生之中最冷静的时候。 看着山腰处唐门那大片古色古香的院落，感受着这属于唐门的空气，唐三的眼睛湿润。自从他懂事那天起，可以说就是为了唐门而生，而此时也该为了自己一生的追求再为唐门而去了。长老们都没有说话，他们此时还没能从佛怒唐莲的出现中清醒过来。200年，整整200年了，佛怒唐莲竟然在一个外门弟子手中出现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霸绝天下，连唐门自己人也不可能抵挡的绝世暗器，代表的绝对是唐门另一个巅峰的来临。看着长老们低头不语，唐三灿然一笑。 唐三的一切都是唐门给的，不论是生命还是所拥有的能力，都是唐门所赋予。不论什么时候，唐三生是唐门的人，死是唐门的鬼。我知道，长老们是不会允许我一个触犯门规的外门弟子的尸体留在唐门里的。既然如此，就让我蛊化于这巴蜀自然之中吧。 唐三的平静甚至有些兴奋的声音终于将长老们惊醒。当长老们抬起头看向他的时候，只见一层乳白色的气流瞬间从唐三身上蔓延开来。 玄天宝录，你竟然连玄天宝录中本门最高内功也学了。 轰的一声炸鸣，当众位长老同时后退以防不测的时候，他们看到的却是全身赤裸的唐三。唐三笑了，他的笑容很灿烂。 赤裸而来，赤裸而去，佛怒唐莲算是唐三最后留给本门的礼物。现在除了我这个人以外，再没有带走唐门任何东西，秘籍都在我房间门内第一块砖下，唐三现在就将一切都还给唐门。 唐三仰天狂笑，猛地向后迈开脚步。此时此刻，众位唐门长老突然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得及阻止他，他那在白光中笼罩的身体闪电般扑向前方的鬼见愁，高大昂扬的身躯腾空而起，朝那山间的云雾迈去。 等一下， 唐大先生终于反应了过来，但是此时他再说什么都已经晚了。云雾很浓，带着阵阵湿气，带走了阳光，也带走了那将一生贡献给了唐门和暗器的唐三。时间似乎已经停滞，唐大先生双手颤抖，捧起面前那三朵唐莲，他的眼睛湿润了。 唐三啊唐三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带给我们的惊讶实在太多太多。 大哥，何必为这叛徒身上？ 你说谁是叛徒？你见过一个叛徒在得到本门最高秘籍之后会不逃？你见过一个叛徒会以死明志？你见过一个叛徒怀有足以毁灭唐门任何高手的绝世暗器，却将它作为最后的礼物送给唐门？唐三不是叛徒，他是200年来本门最出色的天才。 可是他偷学了本门， 如果你也能做出佛怒唐莲，你偷什么我也可以不管。你错了，我也错了。就在前一刻，我们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唐门再次恢宏的机会从眼前溜走。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传我令谕，命本门弟子全体出动，鬼见愁下寻觅唐三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同时从这一刻开始，唐三晋升为本门内门弟子，如果他还活着，将是我这掌门之位唯一的继承人选。 是掌门。 如果唐三此时还在这山崖之上，还能听到唐大先生的话，即便是死，他也一定很欣慰。 他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，可是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。鬼见愁，那似乎超越十八层地狱的存在，又怎么可能允许一个活人被云雾释放而归？唐三走了，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但他的另一次命运却刚刚开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